9月10号教师节，因此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为你带来的是因为老师的教导而改变一生的作曲家们。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当中的一段糖果仙子的舞蹈，原作是钢片琴以及管弦乐队当中营造的那种梦幻色彩，而在这里跨界改编了钢琴以及爵士乐队还有钢鼓这些音乐，营造出了更加神秘奇异的色彩。版本的糖果仙子的舞蹈，那你可能会说，哎，这和今天的教师节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呢，就给你讲讲柴可夫斯基和他的恩师尼古拉·鲁宾斯坦的故事。在音乐史上有三位赫赫有名的鲁宾斯坦，一位是安东·鲁宾斯坦，一位是尼古拉·鲁宾斯坦，另一位是阿图尔·鲁宾斯坦。安东·鲁宾斯坦与尼古拉·鲁宾斯坦，他们是兄弟，是俄罗斯学派的创立者。尤其是尼古拉·鲁宾斯坦是柴可夫斯基的老师，也是早年推广柴可夫斯基作品的重要人物之一。我们知道，在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资助人和赞助人，那就是梅克夫人。其实梅克夫人之所以支持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事业，也是由于他的老师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引荐。而柴可夫斯基根本不信任由其他钢琴家、指挥家来诠释自己的作品。他曾经告诉尼古拉·鲁宾斯坦说，如果俄罗斯没有你，我的作品就注定要受到曲解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拿老师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引荐。而柴可夫斯基根本不信任由其他钢琴家、指挥家来诠释自己的作品。他曾经告诉尼古拉·鲁宾斯坦说，如果俄罗斯没有你，我的作品就注定要受到曲解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拿一部作品来举例子吧，比方说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他在1874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首次提到了创作这首作品的情况。不久以后的12月份，作品大致完成。柴可夫斯基打算把这首作品交给他的老师尼古拉·鲁宾斯坦来修订和首演。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是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但是鲁宾斯坦对于这首作品做出了无情的批评，令柴可夫斯基改变了初衷，将这首作品提献给了德国指挥家汉斯冯彪罗。而彪罗将这部协奏曲带到了美国，1875年10月25号在波士顿音乐厅进行了首演。19天以后，这首作品才回到了俄罗斯家乡，地点是圣彼得堡，钢琴演奏是古斯塔夫·葛罗斯以及捷克指挥家纳普拉夫尼克来演出。但是无论是美国的首演还是俄罗斯的首演，两次演出都失败了。而在12月3号在莫斯科又重新举行了这首钢琴协奏曲的演出，则取得了空前成功。这个版本为什么成功呢？当时是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年仅18岁的钢琴家以及日后的作曲家塔涅耶夫，而指挥呢正是当初拒绝演奏的尼古拉·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的老师。后来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成为了这首钢琴协奏曲的公正的演绎权威。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在创作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时候和他的老师鲁宾斯坦之间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拉威尔的成长之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音乐家，在当时和德彪西一样，学校里他标新立异，在和声和音响方面的诉求都与传统背道而驰。那是在1889年巴黎的万国博览会上，当时列姆斯基哥萨科夫绚丽的管弦乐作品以及来自东方的加美兰乐队传世的音乐深深吸引了拉威尔，这些都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他开始大胆探索一种新的音乐语言还有表达方式。而他这样做自然在保守的学院派的老师们眼中被视作离经叛道，但是他的老师弗雷却一次次地鼓励他。1901年拉威尔决定参加罗马奖的竞赛，这项由法国政府为奖励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艺术领域优秀的人才的古老赛事，不仅奖金丰厚，获得第一名的还可以去罗马美第奇庄园进修三年的机会。自从罗马大奖设立以来，像伯辽兹、古诺、比才、德彪西等人都获此殊荣，但拉威尔第一次参赛却只得了第二名。他的老师弗雷一直鼓励他再次参赛，殊不知第二次参赛又败北了。到1903年，拉威尔第三次又落败了，使得老师弗雷 异常的震怒，甚至联名数名音乐家集体抗议，但却杳无音信。到了1905年，拉威尔第四次参赛，此时他已经超过了参赛的年龄，但是在那时候其实他的音乐已经名扬欧洲了。但是诡异的是，这一次他又失败了，甚至连预选赛都没有通过就惨遭淘汰。这件事在当时的音乐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整个音乐界都在为拉威尔鸣不平。后来迫使了当时的巴黎音乐学院的院长泰奥尔杜布瓦辞职，由弗雷他的老师来接替。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拉威尔创作的《水的嬉戏》，这首作品使他奠定了在印象派钢琴界的重要地位，既表现出他对古典形式的尊重，而又灵活地运用了印象主义特征的音乐结构，通过奇幻多变的音响效果以及高超的演奏技巧，塑造出了水的各种形态。《水之嬉戏》创作于1901年，也是拉威尔献给他的恩师弗雷的作品。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在音乐界的老师和学生的故事。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就把音乐交给拉威尔赫赫有名的这一首《伯莱勒舞曲》吧。这首作品在今天听来依然是那么古典也流行。好了，广告过后，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活动。音乐家们将带来最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和舞曲及电影音乐。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就有机会免费获取门票。继续来关注中国古代刀剑文化展主题展览，昨天在位于德胜门箭楼的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开幕。这个展览以讲述中国刀剑发展史为基础，从石器时代古制石制刀剑出发，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刀剑发展的全过程，向观众展示中国刀剑的整体风貌。据了解，本次展览打破单纯以时间为主导的展览讲述模式，试图将器物与文化打通，在展览内容的设计上充分凸显文物与文化的关系，增添以讲述刀剑礼仪、刀剑传奇、主题诗词为内容的板块，凸显隐藏在中国刀剑背后的中国思维以及中国文化。展览将持续到11月26号。最后来关注，上周末由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主办的伟大成就历史巨变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图片展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正式开幕。本次展览将在北京汽车博物馆展出至今年年底，并将陆续在全国各地巡展。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这首是我们熟悉的探戈名曲《一步之遥》，而现在这个版本则是最早的原唱者、原作者，著名的探戈大师卡洛斯·贾代尔。而下半时段的故事则要从卡洛斯·贾代尔讲起。那是在1934年，卡洛斯·贾代尔在纽约拍摄电影，他需要一位演奏手风琴的孩子在电影当中担任配角和伴奏，于是当时年仅13岁的小皮亚佐拉被选上了。 Pero si algún bingo llega a ser fija el domingo, yo me juego entero, ¿qué le voy a hacer? Por una cabeza, toda la locura, tu boca que besa, borra la tristeza, calma la amargura.Perderme mil veces la vida, ¿para qué vivir? 一步之遥。有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事情真的很玄妙，就好像是相遇是人生最玄妙的机缘。如果说皮亚佐拉在13岁的时候没有遇上卡洛斯·贾代尔，那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 正是因为与加代尔共度的这段美好时光，使得小小的皮亚佐拉体会到了探戈音乐的魅力。于是皮亚佐拉开始发奋的苦练手风琴。四年以后，他们一家回到了阿根廷。那时候皮亚佐拉已经有相当的音乐基础，和专业音乐人士的接触有了更多的机会，并展露了作为手风琴演奏家的惊人才能。有一次，皮亚佐拉所崇拜的世界级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旅居阿根廷。哎，在这里插一句，还记得上半时段我说过，在音乐史上有三位著名的鲁宾斯坦吗？前两位是兄弟，一个是安东·鲁宾斯坦，尼古拉·鲁宾斯坦，那是和柴可夫斯基同一时代的音乐家，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是柴可夫斯基的恩师。那还有一位鲁宾斯坦是世界著名的钢琴家，他是阿图尔·鲁宾斯坦。那有一次，阿图尔·鲁宾斯坦到阿根廷去演出，而皮亚佐拉非常崇拜鲁宾斯坦，也为他写作了一首钢琴曲，并当面求教。鲁宾斯坦虽然不认为这是一首成功的作品，但是积极鼓励皮亚佐拉正规而系统地学习音乐，走上专业道路。在鲁宾斯坦的鼓励下，皮亚佐拉进入到了阿根廷的音乐学院来正式学习音乐。 怎么样，非常精彩吧，这些张力冲突。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皮亚佐拉的代表作自由探戈，是他在1973年移居意大利期间创作的。刚刚呢，我们说到在鲁宾斯坦的鼓励下，皮亚佐拉进入到阿根廷的音乐学院，系统的学习音乐。但是当他从音乐学院毕业以后，曾一度想放弃探戈音乐，专心于古典音乐创作，并且呢，当时以青年作曲家的才华引起了当地作曲界的瞩目，并且赢得机会前去法国巴黎，拜著名的作曲家莉迪亚·布朗热为师，继续深造。而这位莉迪亚·布朗热是法国的女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还有指挥家。如果说皮亚佐拉遇到了布朗热，真的又是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如果没有莉迪亚·布朗热，皮亚佐拉就会放弃探戈，也没有了探戈音乐的今天。在欧洲呢，皮亚佐拉打算隐瞒自己曾经作为探戈音乐家的活动经历，认为当一名探戈音乐家是一种耻辱，而一心想投入到纯正的古典音乐世界。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布朗热言辞激烈的反对。当布朗热了解到皮亚佐拉在探戈音乐当中的才华后，非常愤怒地打消了皮亚佐拉放弃探戈音乐的想法，热忱地鼓励皮亚佐拉大胆地在音乐世界中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音乐个性的作品。而无论对于皮亚佐拉还是对于探戈音乐，甚至整个世界音乐史而言，这个后来被证明为富有远见的建议真的富有历史意义。因为探戈音乐在以前不认为是纯粹的艺术音乐，而只是存在于社会底层的肮脏下流的词语的一些错误观念。皮亚佐拉在巴黎以很大的热情开始投入到探戈音乐的创作中，打破了传统的探戈音乐的一些弊端，将古典还有爵士等一些音乐技法融入到了探戈音乐当中。所以这么想，皮亚佐拉也算是民族乐派的音乐家了。而除了作曲之外，皮亚佐拉本人也积极地参与演奏，并且采用了站立式的新的手风琴演奏方式。由于他的音乐形式过于与传统的探戈音乐格格不入，内涵更比旧形式丰富，引发了在当时部分听众的不满，甚至发展为殴打事件。但是皮亚佐拉终于找到了严肃音乐和探戈音乐相互结合的最有效的方式，用探戈的激情来构架严肃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皮亚佐拉的代表作《绞杀》。在皮亚佐拉创作的中后期，他非常喜欢为自己的乐团的演奏家量身定做一些室内乐作品。而有一次，他想写一首以小提琴为主的超级炫技的五重奏，献给乐队的小提琴手。那接下来呢，就是这首《绞杀》，鲨鱼的杀。 做了的绞杀，我们刚才听到的演奏来自于柏林爱乐的夏尔巴大提琴。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首作品你是否听得有些耳熟呢？因为很多的电影啊还有其他的作品会改编这个段落。这首作品是美国作曲家科普兰的《牧场禁忌》当中的一段土风舞。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呢我今天带来了一组特别的节目，讲讲古典音乐当中的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下半时段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其实呢下半时段主要围绕着一位老师进行的，那就是莉迪亚·布朗热。刚刚我们说了，他给皮亚佐拉的人生可算是指明了道路，为皮亚佐拉在探戈音乐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位莉迪亚·布朗热则是法国的女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指挥家。她出生于巴黎的一个音乐世家，她的父亲是罗马大奖得主，她的母亲是俄国公主，而她的妹妹莉莉·布朗热也是著名的作曲家。而说到莉迪亚·布朗热，她本人是作曲家也是指挥家，但是呢她主要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教师著称。她从1907年开始执教，许多20世纪著名的音乐家都出于她的门下，尤其莉迪亚·布朗热为美国20世纪古典音乐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科普兰也是莉迪亚·布朗热的学生，科普兰是国际上公认的第一位具有美国本土风味的作曲家。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科普兰的作品，选自《牧场禁忌》，而接下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时时刻刻》的主题曲，就叫做《The Hours》，作曲者是菲利普·格拉斯，也是当代简约派音乐的代表音乐家，而他的老师也是莉迪亚·布朗热。还是时间不够了，看来以后我们再找出时间来讲讲莉迪亚·布朗热和他的学生们的故事吧。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少不了老师们的教育和影响。今天的古典流行也送给每一位老师们。古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